工作日节奏被打乱，周末找到自己的节拍。 我没有当上音乐家， 我就觉得我对音乐 什么专辑最喜欢， 这小朋友愿意听我歌，我就很开心。 海内外演出资讯，深度音乐访谈，环球影音分享，潮流风向标杆。 我是毛不易， 我是谭维维， 我是汤尼亚蔡健雅。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假日乐享新资讯，节奏打败不开心。现在起，打开耳朵，我们给你好听和好玩。北京新闻广播每周末假日节拍，不用走远，假期就在耳边。 假日节拍，我是浩洋，在每个周六日，我们在好听的音乐中感受流行文化的动感节拍。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首由歌手王源演唱的最新单曲《疯人公园》。这首歌呢是由王源演唱的《疯人公园》，整首歌啊充满迷离和诡谲气息的这个 trap 风格，合成器明亮变幻的音色搭配，跳跃复杂的节拍鼓点，精准的用音乐开启仲夏夜的盛大狂欢。歌手王源以跳脱规则的独特观察视角，在音乐当中啊对另一个世界展开想象，把无数隐藏在脑海当中的臆想和横跨时间的瑕疵汇集在一起，在疯人公园这个怪诞奇趣的夏日音乐乐园里自由的蔓延。伴随着这样的歌曲来开始今天的资讯。最近由刘一至、韩东执导、宋茜、罗云熙等人主演的都市职业情感剧《心跳原计划》正在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播出。这部剧呢改编自妙娟的小说《前客》，讲述了真实身份是前客的新晋研究员周小山本想夺走女科学家邱佳宁的科研成果，后来啊被他对事业的这种执着和对国家的大义所感染，两个人一起完成了研究为国家争光的这么一个故事。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爱奇艺出品的聚焦当代亲密关系和家庭责任的社会观察类节目《做家务的男人》也正在播出当中。 这个节目呢，由朱丹、李诞还有 Papi 酱担任演播室的观察员，由夫妻组杨千嬅、丁子高夫妇，家庭组宋妍霏及其父母，还有室友组黄景瑜、陈学冬、许佳琪担任固定嘉宾。节目呢，聚焦夫妻、代际、包括室友等典型社会关系中最常面临的矛盾点和话题点——家务问题，从真实的情境出发，还原生活当中的一些真相。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范源执导、郭晓东、丁柳原主演的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正在全国上映。这部影片呢，根据焦裕禄女儿焦守云口述回忆录改编拍摄，从投身革命、在落矿到兰考三个部分，讲述焦裕禄精神从发轫、形成、成熟到发扬光大的过程。而且啊，也会带大家从女儿的独特视角一起回溯焦裕禄的一生。再来看下一条资讯，今明两天，经典童话剧《马兰花》将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话剧故事取材于我国传统的神话传说，讲述了山林之子马兰和善良的农家女小兰，以神奇的马兰花为媒，缔结良缘的故事。作为新中国儿童戏剧的代表作，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建院的首部剧目，首演于1956年的《马兰花》，一直以其经典的剧情和强烈的舞台感染力，深受老中青三代观众的喜爱，成为国人心目当中啊永不褪色的一份童年记忆。所以啊，今明两天如果有时间的话，一起去重温一下这份童年记忆吧。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大型魔幻惊悚话剧《盗墓笔记4：蛇爪鬼城》近期啊正在北京朝阳区的世纪剧场演出，并且呢将在今天下午的2:30和晚上的7:30分别有一场。那么对《盗墓笔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话剧版的《盗墓笔记4：蛇爪鬼城》将最大程度的带给观众沉浸式的悬疑惊悚体验，诡秘的录像带，让人毛骨悚然的禁婆，令人胆寒的异蛇逐一登场，使得整场演出是险象迭生，惊吓连连，让你过足盗墓瘾。其实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觉得，话剧怎么样能险象环生、惊吓连连呢？哎，您还真别不信，也非常欢迎您去一探究竟。那接下来也是让我们来听一听电视剧《盗墓笔记》当中的主题曲，由歌手张杰演唱的歌曲《真相》。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一聊，近些年的悬疑网剧中总有一些推理大神角色的存在，不知道这其中哪一位给你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呢？ 刻在血液流淌，化进生的形状。太多的顺利成长，带你到我身旁，随生你的指引，解开前世的谎。迷雾也不能阻挡冲破黑暗的锋芒。人心匆匆忙忙，路过的旅途都是梦想。真相暗自生长，你的无热泪滚烫。去爱，去梦，去闯， 这首歌是由张杰演唱的《真相》。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最近啊，由彭科执导、张雨健、周雨彤等人主演的电视剧《法医秦明之无声的证词》正在播出当中。这部剧呢，改编自秦明的同名文学作品，讲述初出茅庐的青年法医秦明在林当等人的帮助下，一步步走出童年记忆阴霾，成长为可以把控全局的法医大神的故事。其实说到大神，近些年的悬疑网剧当中总有一些推理大神角色的存在。那不知道今天我们提到的这几位当中，哪一位给你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呢？首先要说到的这个名字叫做颜良啊，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在紫金陈的小说当中，这个算是出现最多的一个主人公的名字，他就是一个推理大神般的存在。2017年，由吕行执导、秦昊、邓家佳等人主演的犯罪悬疑网络剧《无证之罪》，就讲述了在危机四伏的陷阱当中，警察颜良与犯罪分子之间无形的博弈的故事。略带脾气的警察颜良临时受命，解开由雪人连环杀人案而起的一系列谜团，挖掘真相。同时呢，将照顾哥哥朱福来为己任的朱慧茹，为救心爱姑娘而卷入漩涡中的郭宇，接连牵涉在其中。在接连的对峙中，求生的本能使人性不断的放大，撕裂现实，用直击人性的鞭挞拷问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同年啊，这部剧获得了横店影视节暨第4届文荣奖网络单元最佳剧情奖。这是一部社会派推理剧，侧重点啊，不在于破解诡计，而是以深刻的寓意和批判意识取胜，从案件背后的犯罪动机切入，展开一场人性道德拷问。同时呢，案情设置也多从现实社会问题出发，很多网友看完这部剧之后啊，直呼非常过瘾，因为故事线索层层铺设，剧情也是层层递进，虽然没有所谓的小鲜肉，没有闪亮亮的炫目画面，没有奢华的道具和服装，没有浮夸的炫技镜头，更没有刺激感官的火爆枪战戏，但就是这样一部朴实的作品，却吸引了一大批的观众。电视剧相对客观地描述了现实社会周遭的人和事，表现了人性里的善与恶、挣扎和无奈。整部剧啊，节奏是沉郁而缓慢，把一个残酷阴冷的边缘人世界都一一展现了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啊，由秦勇演唱的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无》，一同来感受电视剧沉郁而缓慢的节奏。接下来的这位推理大神角色啊，出自陈毅甫执导、廖凡、白宇、谭卓等人主演的现代悬疑剧《沉默的真相》，由演员白宇饰演的江阳是本剧的灵魂人物。 这样的一个故事呢，讲述了检察官江阳历经多年付出无数代价查清案件真相的故事。这里的男主角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江阳，就是一个推理大神。他隐秘而伟大，为了揭发罪恶一人坚守十年，过程中啊，线索一次次被坏分子消灭，每次看到一丝希望的时候，等待他的便是一盆冷水。但是即便是这样，还是浇不灭他内心当中的那种坚持。一旦有了新的线索，便放下所有，义无反顾地投入取证之中，只为了心中那个信仰，直到最后舍生取义，也终不后悔。可以说啊，江阳的死也是这部剧最闪光的地方。虽然说他已经重疾在身，但是为了向犯罪分子做最后一搏，他选择自我牺牲，真的让人觉得非常的敬佩。在剧集当中啊，他有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给人带来温暖和光明，而且最后他的死也可以说是重于泰山的。2020年的9月在网络上播出，今年的3月电视剧入选了国家广电总局公布的2020年第四季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推选活动优秀作品。而且这部剧啊，其实早在开播之初就是高开高走，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拉下了帷幕，也是冲上了国产剧年度首榜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接下来也让我们来听一听由周笔畅演唱的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沉默的真相》，致敬所有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勇士们。 Bye. 这首歌曲是由周笔畅演唱的《沉默的真相》。最后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位大神，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啊，他不是一个大神，或者说不只是一个大神。那要提到的这部剧，就是由韩三平监制、辛爽执导、秦昊、王景春、荣梓杉、史鹏元以及王圣迪等人主演的《隐秘的角落》。这部剧呢，主要讲述沿海小城的三个孩子在景区游玩时啊，无意拍摄记录了一次谋杀，由此展开冒险的故事。这个朱朝阳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其中一位，他是个学霸，考试成绩是回回第一，但性格比较内向，不擅长跟同学交流，所以同学们啊大都不太喜欢他，在学校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受到同学的欺负。他的另外一个朋友颜良，哎，带着女孩普普从福利院逃了出来，希望找人借30万救急。颜良呢就找到了这个朱朝阳，因为他是他最好的朋友，朱朝阳收留了他们一晚。另外要提到的一个重点人物叫张东升，他是在少年宫当数学老师。8年前他为了他的妻子背井离乡，如今他的妻子却想跟他离婚，他苦苦挽留妻子无动于衷，而且张东升的岳父岳母也不喜欢他。在妻子表姐的聚会上，哎，有人说起了六峰山景色不错，张东升岳父岳母意欲前往，那么张东升呢就主动提出带他们俩前去。张东升在爬山时借口拍照，亲手把岳父岳母推下了山崖，恰好这一幕就被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三个小朋友去景区游玩的时候，哎，无意间拿摄像机就录了下来。于是原本没有交集的一群人就纠缠在了一起，孩子们的冒险也由此展开，几个家庭啊都被裹挟其中，带向不可预知的未来。其实这部剧创作的初衷啊，是希望把人性的复杂展现出来，他们不希望呈现出人性中简单的善与恶，而是一出关于爱的故事。导演辛爽就认为啊，其实不存在什么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都是人类普遍的情感。他希望观众在看完剧后，现实生活里能一直有阳光照进，远离那些隐秘的角落。电视剧呢，用孩子的视角来观察家庭，打量成人的世界，人的喜怒哀乐，家庭关系，对人的情感。三个孩子更像是体察世界的一扇窗口，从中看得见一些以爱之名产生的偏差，比如占有欲支配下的母爱，沉默者的嫉妒，自卑者的偏执。这些在人性善恶间摇摆的情感，使观众在观剧的过程当中发出隐秘的警醒。在这一系列剧中啊，剧情、摄影、配乐、格调上都延续了所谓的暗黑格调，还尝试走出固化的创作理念，与现实生活建立更为细密的联系。他将触角下探全面伸展到了社会人群的各个层面，并达到了家庭这个最小社会细胞的内部，对单亲家庭、中年婚姻、中年危机，尤其是青少年犯罪给予了真实的刻画。他也像一根针一样刺破了以往国产剧总是悬停于欲言又止的表现力，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与现实贴得更近的故事。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由后海大鲨鱼乐队演唱的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偷月亮的人》。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The edge of the world.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猜测着无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与夏，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春尽日作夜眠。传说在人间时春，不作声，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猜测着我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秋冬雨下，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 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